签公司原浆酒的同时，还有1000元的电话抽纸卡的免费赠送。珍品佳酿茅台茅香月原浆酒1999元一箱，买一箱送两箱，再送1000元话费，每瓶才划算到55元。每一个瓶的瓶盖上都带有防伪编码，保证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马上就要结束本档订购了。4007108888，承诺免费送货上门，您现场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当场可以拒收，不收取1分钱。明白的说，就是让您不花1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来进行订购了。4007108888，4007108888，保证您的消费者的最合法的权益。现场看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9元，此刻可以订购3箱18瓶的贵州茅台酒厂茅香玉液原浆酒，同时再赠送1000元的电话充值卡。4007108888，4007108888，赶快来抢购吧。 大众汽车尾气造假的新闻最近成为了全球热点，这么大的汽车公司为何要在尾气排放这件事情当中造假呢？他们过去是如何蒙骗检测机构的？目前所涉及造假的都是柴油车，难道柴油发动机真的对环境不友好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露馅儿的大众。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各位是不是现在还堵在路上呢？如果呢车还在堵的话呢，也别着急了，该回家迟早都能够到家里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收听我的节目，跟您来说一说呢，在我们的身边啊，从科学的研究角度来讲，最近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是2015年的9月25号星期五，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过什么事儿。时间呢先回到1866年的9月25号，一位非常伟大的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做摩尔根。这个人呢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为什么说摩尔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生物学家呢？因为他通过对于果蝇交配实验的研究，得出了遗传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规律，伴性遗传规律和连锁定律，又最先的把基因定位排列在染色体上。由于呢在遗传学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摩尔根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时间我们再回到1909年的9月25号，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所设计建造的京张铁路建成了，并且呢提前2年全线通车，节约呢白银啊，当时是以白银来结算的，28万两。这条铁路呢山多坡陡，工程难度是非常的大。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呢，主持人于龙再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聊一聊呢，最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科研成果。我们先来说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今天上午咱们国家呢自主研制的首枚固体运载火箭长征11号在酒泉卫星中心成功的首飞。火箭呢采用的是固体发动机和固体燃料，一共是搭载了4颗卫星，首次呢实现了固体运载火箭一箭多星的发射。这意味着我国未来能够在24个小时之内呢实现卫星的快速发射，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各位接着听我来说。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征十一号啊，长征十一号呢是咱们国家研制的首枚固体的运载火箭，和现役呢以液腿推进剂为动力的长征系列火箭相比较呢，它的发射时间是变短了。我们现在呢所常用的比较多的液体推进剂呢，是以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肼为主的使用。 这个原料啊，把它当作燃料来用的话呢，得通过呢以月为周期计算的时间，先给它要注入到火箭当中去，然后呢火箭才能够发射。但是呢，我们使用的固体燃料就能够把火箭发射的时间从月缩短为小时，将大大提升咱们国家呢快速进入空间的能力。以上时间我们先和大家说了一件关于发射火箭、发射卫星的事情。最近呢，这些消息啊是好事连连，我们也听到了好多。前两天呢，还有长征六号一箭发射出20颗卫星的事儿呢。以下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日本科学家最近的一项新的研究。哎，这个研究还挺有意思的。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呢，汇总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呢是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呢他边吃饭边对着镜子吃的话呢，他会感觉要比没有镜子的时候啊味道要更好。研究人员研究了半天呢，认为说，我们决定一顿饭好不好吃啊，其实是和情绪有着很大的变化。照镜子的过程能够模拟出呢和他人共同进餐的环境，从而呢刺激味蕾，会感觉更加好吃。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大家在一起聚餐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同时呢，日本的研究专家也认为啊，他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领域呢？是因为现在日本面临着老龄化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状况，老年人在家里独自进食的状况呢也越来越多，他们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提高呢老年人进餐的状况。研究人员呢对于老年人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啊，其中就把他们呢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对着镜子和没对镜子，让他们吃不同的食物，后来进行了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之后来发现，哎，好像真的是照镜子的人啊吃饭就会感觉要比不照镜子的一个人吃饭会觉得更加的香甜，更加的味道好。在这儿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如果各位呢您现在还是一个宅男或者宅女的话，觉得一个人在家里吃饭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情，觉得这个饭的味道不是很好的话，不妨在吃饭的时候面前放一面镜子，看看味觉是不是会有改变。另外如果说您苦恼自己吃饭吃的太多啊，就会觉得减肥这件事怎么那么困难，就得考虑一下，是不是我在吃饭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人太多，我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寂寞的环境中才能够让自己少吃一点呢？在以上的时间我们和各位来分享了科学家们的一些最新的研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哎呀，这个事儿啊真没想到，现在发酵的是越来越严重，事儿闹的是越来越大。这就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汽车生产商，我们都习惯把它叫做德国大众，而且呢在咱们路面上真有不少朋友呢都是大众车的车主。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大众的事儿了啊。这件事儿呢是前两天发生在美国，但是最近在全世界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 大众汽车尾气造假的新闻最近成为了全球热点，这么大的汽车公司为何要在尾气排放这件事情当中造假呢？他们过去是如何蒙骗检测机构的？目前所涉及造假的都是柴油车，难道柴油发动机真的对环境不友好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露馅儿的大众。 北京时间20:2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们今儿呢就要和大家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这大众汽车啊。其实过去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呢喜欢德国制造汽车的朋友都会把大众车呢加上一个引号啊，说这是神车。但是，唉。一声叹息之后，我们就要来说说是什么情况呢？最近呢，全球知名的汽车生产厂商德国大众呢，利用作弊软件通过美国尾气排放检测的丑闻呢，这几天是不断的发酵，很有可能呢，接下来大众就会在美国面临着高达18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包括还有刑事犯罪的调查。同时呢，也是引发了韩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政府呢关注和调查。这两天呢，大众的股票也在狂跌啊，跌了好多钱呢，包括呢德国大众的 CEO 也被迫辞职，整个大众公司啊，以及呢德国制造业都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今天我们就和各位来聊聊这件事情，介绍一下这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著名的汽车自媒体人于征。欢迎于征，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事儿这两天在汽车圈应该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吧。 是的是的，这是这两天特别热点的一件事，大家一早刷朋友圈全是这些新闻。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当初啊是在9月17号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了。那时候我不觉得说这事儿可能会这么大，因为没想到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再往外去披露，就发现啊，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玄机。当时呢，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呀？是说这个德国大众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所卖的柴油车，它是有一些呢这个排放不达标的问题。当时出现的还是一个这样的说法。 没错。 但是后来发现，这好像有造假。而且后来呢，大众官方也承认是造假。它具体是个怎么造假呢？跟大家简单来说啊。德国大众呢，在美国市场上卖的柴油车，柴油车呢，一旦要在美国市场卖嘛，必须得要是听从美国的法律的要求。 对， 它美国有一个叫环境保护署，简称 EPA， 这个部门呢，它对于啊，所有在美国市场上卖的这些车都是有要求，你要达到我的这个尾气排放的标准，你才可以来卖。这个柴油车呢，进入美国市场之后，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在它的发动机的代码当中呢，是内置了一个算是一串这个命令。 对， 这个命令呢，内置了之后呢，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啊，就是它这个代码很聪明，它能够检测到你这个车是不是在检测的过程中。如果说是在检测的时候，它就会降低它的尾气的排放；如果是正常行驶的时候，它这串代码是不执行工作的。有一家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原本也是一个无心之作啊，这个机构呢就在想说，要不然我们查一查啊，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就他原本是想去测试一下，就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不同的这些车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他当时呢测试了一款2012年的大众捷达，又测试了一款2013年的大众帕萨特，还有一辆呢宝马 X5。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捷达和帕萨特怎么在实际行驶的时候这个超标？你像捷达都超标了15到35倍，帕萨特是超标了接近20倍，宝马倒还差不多啊，差五至少还差不多。后来这个事情啊，就由这个测试机构通知了美国的联邦环境保护署，结果大家就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调查，调查了这个大众一看，坏了，这盖子捂不住了，这锅里的这事儿捂不住了，干脆自己就承认了，说我们的确是造假了啊。这个造假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在他们的发动机当中呢，内置了这样的一串的这个代码，或者说有一个软件叫做 Defeat Device， 这个软件就能够自动的来去检测啊。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这位嘉宾是汽车自媒体人于征，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许久未来的汽车专家单方晓。单老师你好。 哎，大家好。 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这事儿 是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 我说真的，对我来说是意料之外。我就确实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确实很震惊。没想到。 于征跟我说这事儿在他看来不怪啊，因为他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料之中的意思。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样啊，因为就是可能单老师看是看到这个产品本身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因为长期接触汽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媒体这个行业嘛，然后会了解一些这个企业的前因后果。那么早在应该是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大众公布了一个2018战略。那么这个战略里面涉及了大量的关于这个节能减排啊，包括这个降低成本的这个 信息， 嗯， 啊，特别是在降低成本方面，大众方面当时公布的说有意要削减40%的成本， 哎呦， 那么这样一个成本，但是呢，面对着现在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 嗯， 包括现在尾气排放的这种严格，它是无法平衡这样的支出的， 嗯， 啊，所以它只能在一些细节的方面，进行一些个投机取巧的方法，啊， 嗯， 这个虽然说。确实是违背这个道德的，违背商业道德，包括说违背就是违法的， 法律， 对， 嗯。 但是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很可能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这么做的一个结果。 哎呀，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事儿怎么可能？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们回在技术的角度来讲啊，单老师，在您看来，现在让一辆柴油车达到合乎美国的排放标准，这事儿技术上可行吗？ 它是这样，为什么？是针对它的柴油呢， 嗯， 因为柴油呢，我们你要是在路上你注意的话呢， 嗯， 你看那个，因为在中国呢跑柴油的车呢小车比较少， 对，都是大货车， 对，货车比较多，货车比较多的时候你会注意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嗯， 比方说它空载的时候你基本上看不见柴油车这个冒烟， 嗯， 但是呢一旦它爬坡或者重载的时候，你看那柴油车的冒烟就非常厉害， 嗯， 因为对于柴油来说呢，因为柴油的压缩比呢是要比汽油高得多的，它是压燃的， 嗯， 跟汽油不一样，因为汽油是点火燃烧的， 对， 所以说呢它的工作温度呢要比这个汽油机要高得多， 嗯， 高得多呢它里边呢有两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它呢在这个烷烃里边它16连， 嗯， 所以它的那个这个烷烃呢更长， 嗯， 所以说它想燃烧完全它比汽油更困难， 嗯， 这里边呢就取决于两个东西，就产生了两个东西，一个呢温度更高呢比较容易产生带氧化物， 嗯， 大量的比汽油车要高得多， 因为没烧完嘛， 不，主要不是没燃烧完，主要是高温和过量的氧造成氮氧化物。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燃烧完的颗粒物。 嗯， 所以这两个呢也是呢，这个柴油发动机呢就是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 啊， 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呢，你看美国呢，其实呢它柴油车并不是很多。 嗯， 它在欧洲呢用的相对比较多。 嗯， 但是呢，所有的这个关于排放这个呢，其实美国是比较领先的。 嗯， 虽然它的这个，比方说加州执行的标准很高，在某一些。 嗯， 有些州呢，比方说像阿拉斯加什么那些，可能排放标准比中国还低，就是你冒着烟去也没问题，对。但是呢，它整个呢在排放上呢，就是它完整的体系呢是非常的健全的， 嗯， 非常的健全。那柴油车呢，在这方面呢确实非常困难， 嗯。 但是为什么就说造假这件事对我来说虽然觉得意外，但是呢，从利益上来说呢也很明显， 嗯， 很明显在什么呢？就是说。关于排放上呢，其实对驾驶的体验和对发动机输出来说呢，它是一顿矛盾。 嗯，这怎么讲呢？ 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呢对排放控制的越好， 嗯， 其实我的输出就越差， 嗯， 就是我动力的输出就越差， 嗯， 像这个比方说升功率啊什么各方面的指标呢就不容易上那么高， 嗯， 而且呢为了提高升功率的成本投入也就更大， 嗯， 所以说呢这个呢的确是个取巧的办法， 嗯， 是个取巧的办法。 那就是说从环保科技的角度来讲，其实呢，现在的汽车制造厂是可以让柴油发动机来输出达到标准的尾气排放的，只不过他们要花更多的钱，单位成本就会上升。 它是这样，就是说呢，他们呢在科技上呢，就是其实汽车呢也是我们所有民品里边其实最不透明的一个行业。 嗯， 就这个行业本身呢非常特殊。 嗯， 你就看，世界有这么多厂。 对， 你们从来没见过呢，一个汽车制造厂去接另外一个汽车制造厂的短，他们从来不这么干。 哦，因为他们抱团取暖嘛。 对，因为呢，他们背后都有东西。 哦， 他们背后都有东西，所以说呢，你就看是第三者去报没问题，但是呢，他们哪怕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你从来看不到一个官方的一个汽车这个企业去攻击另外一个汽车企业，不会。 嗯。嗯， 不会的，就是因为呢，之所以汽车会出现这么多厂，其实呢，就是汽车呢，本来它是一个工业产品， 嗯， 它完全可以做得非常标准化，整个成本都很低， 嗯， 这件事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但是巨大的利益链在这儿呢，任何一个汽车企业都不愿意这么干， 嗯， 没有一个汽车企业愿意这么干，而且呢，我们也被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绑架着，就整个国家也被它绑架着，所以说呢，每个人都造自己不一样的。我明知道你有什么，但是别人说没问题，我不会说你的，因为我们要互相揭短，因为他们都死了，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大家 的意思是说，这造车的好多人是要臭，大家一块臭啊？ 那是不是一块受？但是呢，就是呢，你的问题呢，绝不可能从我嘴里说出来。 嗯， 说出来就是呛行了，是吧？ 那从现有的技术来讲，我们来控制柴油发动机的输出，到底可不可以？ 就说达到这个排放，如果呢，就是出去成本的考虑呢，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嗯， 是肯定没问题的，一定能达到的。 我就一直在纳闷说，咱们北京很多车这个上牌儿， 嗯， 就尤其是小轿车，只能上汽油车的牌儿，柴油车的牌儿是上不了的。 对。 那我就一直以为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柴油发动机它本身天生有缺陷，所以我们为了城市的空气的清洁，柴油车就不能够让它上牌？ 对。这个呢，北京呢一直有这个顾虑。 嗯， 北京有这个顾虑呢，就是其实主要呢是那些的氮氧化物和那个烟度。 嗯， 就是烟度这两项，就是颗粒物。 颗粒物， 颗粒物呢就是过不了关。 嗯， 过不了关呢，这里边呢也牵涉呢，就是我们的检测体制也有问题。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是国家出的这个检测厂，你原来呢是每年一检，你现在呢又变成六年一检，其实呢就说呢有些问题呢。你是方便了老百姓了等等，但是呢，你这个体系呢，其实是个没人负责的。比方说，你现在谁都知道，你花钱就可以过检测上就可以过了，那些冒着烟的车它是可以过的，没有是因为哪个过不了这个车不开了的，没有。 嗯。 但可是为什么设这些检验呢？就说呢，你检验本身其实呢就成了一个收费机构了。 您这回头再讲来，就说到美国它。对于这个环境这一部分，例如说美国的环境保护署 EPA 这个机构，他这次就一说大众你这个超标了，而且是通过作弊的手段超标，这次我罚死你，我罚110亿，而且还是美元，估计这个罚下来可能就会让大众这真的就是元气大伤，或者是没准这一跟头可能就跌倒在那儿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你其实回头再讲来，就是大家归于汽车尾气的这个排放，就是因为想限制每一辆车，希望整个空气能够去清洁。这个除了说你政府的作用之外，还得有就是汽车厂商也得要共同去努力。就说咱们身边好多这个大卡车啊，我在路上，您刚才也讲了嘛，我也见过，就是有冒那个黑烟的状况。而且我看到就是有一个汽车媒体人，他的名字叫贾新光，贾老师呢也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啊，说中国的这个柴油车，尤其是这种货运的柴油车呢。基本上现在是达到国三的标准啊，能够达到国三的标准呢，是因为它在国二的标准下加了一个装置叫 EGR， 嗯， 说这个装置加了以后呢，可以让它勉强达到国三的标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耗油啊，还是说这个车的马力不足，有不少的司机在开的时候还会把这个 EGR 这个装置给它取掉， 对，好多都是这么做的， 嗯， 因为其实最早的时候很多媒体也曝光过这个问题，就是销售上啊，就是这个经销商他自己就主动的帮助司机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要验车的时候给你装上， 嗯， 验完车马上就给你拆掉，甚至是你买完车上完牌了，这个东西就给你拆走， 嗯，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有点类似于行规了。 这个说法有问题，对于柴油车来说呢 ，EGR 呢一它基本上拆不了，很难拆，你它的位置上呢，从而且呢对它影响最大的不是这个，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呢，你柴油呢 ，EGR 是解决什么呢？就说呢它呢是会解决呢你氮氧化物的排量会少一点。 嗯， 就说呢它本身呢它已经装上了，如果除非它没装，它已经装上了之后呢，那个东西呢拆了之后呢，并不能额外给它产生利益。所以说呢，说去拆 EGR 阀的这个说法呢，我是觉得是个比较奇怪的说法，就为什么要拆它呢？因为拆它一定有利益，我才拆嘛。对， 有没有可能拆了以后我这车更省油，或者是能跑得更快一点？ 没这可能， 这个是就是法规规定的，这是咱们有一个法规。 这个说法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来。因为呢，你比方说呢，你不装那个，因为它的氮氧化物呢，我们现在可能呢靠这个氨水啊去还原什么，因为那些还原的东西是每次的需要定下更换的，它牵涉成本的问题。 对， 它可能不更换那个或者不换那个，这个你可以理解。那拆机二阀干什么呀？ 嗯， 因为这里边一定有利益，他才会干的事儿嘛。又没什么利益，他会干吗？所以说这写这个都不知道为什么 啊。这行，这也是您给了一个解释。 对 啊，于正这边呢？ 我的解释是，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会省一些钱， 就不装它会省 钱。对，不装它就是 你要说 机会 没有， 对， 就是出来的时候没有。 对，因为是这样，我就是研究过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原来曝光过， 嗯 啊，就是说是某个厂商说他装过这个东西，就是大货司机他为了省下点钱，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工具嘛， 啊， 他为了省这个钱，他就是说我不装他，然后我也能上牌。 嗯， 啊，他不就给他装走？这个东西装一套，也就是对于大货司机来说 不 是便宜。 那个一加二是对于厂来说呢，他出厂的时候这东西一定在。 嗯，这是一个出厂的标准， 对，他没法拆下来，他没法拆下来。所以说呢，就这个呢，一定呢是就是报道这人呢他自己没搞清楚，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他没搞清楚那是什么。 行，我们不在这个小问题上去纠结了。来说一说关于大家更加关注的是一个空气本身的问题。你看北京现在500多万辆车，还好咱们都是汽油车为主，柴油车很少很少。那这次大众所出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是不会受到波及呢？ 应该说会受到一部分。因为但是在北京可能影响相对还少一些，可能会在就是除了北京其他城市会有，因为每年大众会往中国大概输出一些柴油车，会有一些柴油车上牌。但是 这个数量是很少， 数量很少，可能现在销量大概一年有只有几千台的样子。就是实际的影响我们可以是忽略不计的。但是我就是谁也不敢保证说这个东西它装的就没有这问题。就是可能是存在它就是这个批次的这个东西的。 我倒是觉得呢，其实柴油车这事儿呢对咱们来说是个小事儿。 对， 我就怕背后呢，我一那一弄不知道哪个厂家又出来了，汽油车也一样 啊。对，我这也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大家都过去认为说德国造的车非常好，品质有保证，甚至都说德国制造，这就是一个名牌儿啊。但是这一次呢，有人说德国制造，大众出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把整个德国经济都会拖下水去。未来也不排除会有其他品牌，比如说像宝马有一款车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记得是昨天出现的这个事情爆出来这条新闻。 德国还有很多有名的车呢，什么奔驰啊、保时捷啊，还有很多超跑啊，就这些是不是也有？也 你就想，如果德国有，我坚信其他的还有。 对， 而且说这次是有一个供应商是博士给他们提供这个东西的时候，问题是出在博士本身。 应该说就是供应商是肯定会有责任的 啊， 因为程序啊什么肯定是供应商来提供这个东西。 这个不一定，这个呢不见得会供应商，因为呢，你对于供应商来说呢，对于某一个芯片，我对它有某种要求，其实呢，我是可以定制的。我可以定制，我定制呢，其实呢，供应商呢也未必呢会完全清楚你来做什么。未完全清楚，就是这个。 我一开始讲到说，他们要在 ECU 里面加一串代码，也许博士不知道这代码是干什么的。 对呀，是可以的。就是说呢，这个呢，就是这事儿呢，一定呢是，比方说大众的就是大众。就是这事儿呢，博士要有问题的话呢，它是其他的问题。绝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那什么，因为他们跟那个这个像这个博士啊、西门子啊什么这些一类的这个 Denso 啊，他们都有很多合作，很多合作有些呢是以主机厂为主的，为主呢就是我要求你给我开发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我定制的东西，你甭管我干什么用，我付你钱就是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哪个是出的？因为呢，它这个里边的芯片呢，不是博士就是西门子，就一定是这些供应商，一定不是他自己出的。就是这都是他定制的。 那你要这么说来的话，因为现在大家车的生产都是模块化嘛，我们刚才只讲的是大众，大众是一家很大的企业，它下面还有很多的子品牌， 对， 比如说奥迪，比如说保时捷，那是不是这些也有可能？ 不，它只要是用的这款，比方柴油的发动机，它只要用这个发动机，要满足这个排放，它就一定会都有。 对，因为它相关的 就全套 都会有的。 对，奥迪的也有， 而且大众是 都一样， 集团化的嘛。就是我们看到大众的发动机其实是供应到不同的品牌的车型上，我们都会看到。 对， 那所以接下来我就想和您再说一个话题啊，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它的这个排放的问题上。按照现在的汽车的科技以及相关的管理的办法，有没有可能说大家都努把劲儿，让汽车的这个排放越降越低？在您看来有什么办法？ 不是这样，就是说呢，现在定的这个排放标准，现在的这个制造企业，就是首先说这些一流的制造企业，他们能做到是没问题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这一点呢，显然就是他为了降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或者呢是为了虚报他的这个发动机性能，因为他有时候呢，他要达到这个排放，他发动机性能达不到他标称的那个，它就要降低它的性能，要降低性能，就是这是一对矛盾。 这个矛盾里面呢，因为当然它性能的标的越好，当然就越有卖点了，越有卖点。而且那些卖点呢，是消费者可以体验到的。 对。 但是呢，你的排放有多好，消费者是体验不到的。 嗯， 其实对于你用的人来说呢，其实你没什么， 我只是体验有没有推背感， 对，我有没有这个驾驶好不好，然后它省油不省油等等等等一些情况。如果我完全满足那些呢，可能我标称的功率要下降，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油耗呢可能会比我宣告的那个要低，不是要高， 嗯， 就有可能是这样。 嗯，另一方面，我倒是认为，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跟其他的同行也聊过，说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在搞的一个，应该说是阴谋。因为当年当年说丰田，当时是丰田这个刹车的事件，刹车门事件爆出来的时候，是这三个月的事，就是三个月的调查时间，给了美国三大汽车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缓冲的时间， 嗯， 就是为他们的复苏争取了时间。那么现在很多人又提到了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由美国政府来主导的？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从现在来看，也不见得是不可能的。 那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吧，因为大众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不是很高啊。 大众在美国的占有率非常低。 对。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就说呢，我们其实我不考虑这个，就说呢，它油是什么都不重要。 嗯。 重要的呢，就是这事儿是真的。 嗯， 对， 对吧？这是 对对对，包括丰田那个刹车门那也是真的。 出来了， 但是要说丰田那个事儿的大小呢，比这件事呢小太多了，小太多了。 也不小，人命的事儿呢。 不，小太多了。因为呢，第一呢，丰田那个事儿呢，到最后也没证据，最后呢、 哦、 没证据。一个呢是说呢，他的那个脚垫儿有点问题、 嗯； 另外一个呢说呢，他的没有制动优先，没有制动优先的车多的是。也不是光丰田没有制动优先，就丰田那个最后其实是不了了之的。 嗯， 就是呢，那个呢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没什么新鲜东西。但是呢，这有一样，就说呢，大众这个爆出来这样，就是我现在想的呢，就是其他企业肯定有。 嗯， 只不过呢，这个大的检测部门呢，一定是盯着大脑的，不会盯着一个小的，就是肯定的。因为什么？你大众呢，现在你销量高，肯定是要你盯你这个哪个销量高的这个企业。所以说呢，盯丰田盯大众，这肯定都是正确的。 嗯， 对， 我作为政府，我肯定是盯大的，我不盯一小的有什么用啊？ 嗯， 对不对？ 对，这还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对，没错， 这绝对是从无论从哪方面，它最大价值就是对吧？你销量最大，我才有价值嘛。 嗯，其实，在一开始啊，余生提到了一点呢，我也看了相关的一些说法，就大众啊这几年在全世界它的扩张的步伐非常非常的大。这心里就想着我怎么样能够快速实现我的利润的增长，第一要快，第二是还得增长。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啊，邵老师我们之前也谈过，我觉得是一系列的问题。那次在谈那个 DSG 的时候，您还有没有印象？ 大众这个最，它这个最麻烦的是什么？ 嗯， 就是呢，它不像别的，就无论是丰田的或者前面的这个福特出的，因为车企呢这事儿都从来都不断。 嗯， 但是呢，起码的都有一个缓冲。耍赖也好，抵赖也好，说不知道也好，都有机会。这个是完全没机会的。 嗯、对，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 不是，你不承认都不行啊。 啊、 哦，因为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就是我把这都写到软件里边了，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怎么识别你是在检测线上，嗯、这都要一套东西的。 嗯， 就说呢。这个呢是从上至下呢是一个组织性的行为， 嗯， 这个呢就是没有连抵赖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曝光的非常彻底了，已经、 嗯、 不是，就是 这 事儿一出来，就是他就是大众呢肯定不会说，谁也不敢说不知道。 这事儿您觉得会让这个大众会在大家的心中打折扣吗？包括德国制造这四个字儿， 肯定的，这个毫无疑问，肯定是大打折扣，真的，这个是一定的，一是大打折扣，而且呢。人不说呢，一件事呢，一定前面有积累， 嗯、 真的，你就他这几年的这个行为呢，积累，就是真的来。 对了，我刚才跟你讲了，我们之前讲到那个 DSG 的问题， 从那烧机油 断轴门的问题，嗯、对，烧机油很多年的问题， 烧机油这么多年到现在其实也没解决。 嗯、 然后呢，这个 DSG 的问题、 嗯、 ，DSG 的啊，然后呢，后边的那个这个 速腾的那个悬架， 速腾的这个悬架，这个、后悬架， 嗯。 再加上它原来前边那个无级变速箱的那个滑发箱， 嗯， 就是呢，而且呢，它每一件事儿都没解决，而且它所有的这项没有一项召回的， 嗯， 就全都愣扛着。 哎呀，这个事儿今天讲来还让人觉得挺 是是 有点挺悲凉的。 对啊，很悲观的感觉。 当年就是咱们国家在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其实呢，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大市场是拯救了德国大众在全世界的这个地位。 嗯， 就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决定引进，到底是引进是丰田还是引进大众？那个时候丰田开了很多非常非常奇怪的条件， 对， 让我们很难接受的条件。但是大众很有诚意，而且呢，后来一开始造的一批车，大家觉得还不错，这个德国质量还是有保证。但是就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点让钱鬼迷了心窍啊？这个心眼被钱给牵走了，这个安安心心做品质的这个事情呢？放在了第二位，甚至不放在重点考虑的位置了。我觉得今天就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事情，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后续的反应，但是我希望能够对于大众或者说德国制造这个品牌能够有一个这种警醒，就是质量永远都是一个品牌做百年品牌做更长时间的优质品牌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嗯， 尤其是在做质量的过程中，诚信是更加的重要啊。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再见。There's a whole lot of leaving going on. Yeah. I bet it's warm in California. I think it's time to hit the road. I just might call that band of gypsies. Go searching for a seems like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